送给你一个金色金色的海螺，它就是大海的一只一只耳朵，请将它放在你的身边，你就会听见我的诉说，我的诉说。海螺，海螺，大海的耳朵，你能听见我心中的滚滚热血，你能听见我对你的深情恋歌，即使你已睡梦中心声诸多，我也会通宵大胆守卫祖国。你能听见我心中的滚滚热血，你能听见我对你的深情恋歌，即使你已睡梦中心声诸多，我也会通宵大胆守卫祖国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你一个金色金色的海螺，它就是大海的一只一只耳朵，请把它放在你的身边，就会听见我在唱歌，我在唱歌。海螺，海螺，大海的耳朵，你能听见我心中的滚滚热血，对你的深情恋歌，即使你已睡梦中心声诸多，我也会通宵大胆守卫祖国。你能听见我心中的滚滚热血，你能听见我对你的深情恋歌，即使你已睡梦中心声诸多，也会通宵大胆守卫祖国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洒满了金色的晚霞，

当年参军离家时，韶关河水尽情的河，尽情的河。小河流入大海，我家仗剑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多少绝浪惊涛，